第24集，你不会看上他了吧？ 无论奇寒酷暑，刮风下雨，中队每天6点钟都要准时出早操，只有一种情况可以例外，那就是半夜出了警。昨夜就是如此，两口子吵架，男的一气之下顺着窗户外沿走了出去，结果腿软了，被困在7楼外墙20厘米宽的线条上不敢动弹。仁义带队赶过去，用云梯车把人接了下来，回来后他让战士们好好休息，早操取消。仁义本来也想好好补个觉，结果到了时间，生物钟准时唤醒了他。他赌气地在床上玩了会儿手机，才下楼吃饭。曲阳波端着碗坐到他对面。 四虎，吃完饭你去趟支队，陈队要见你。 仁义一听，脸顿时苦了起来。 见我干嘛？砸窗户那事儿？ 不知道。不过那个事儿我已经处理完了。 怎么处理的？ 赔钱呗。你还真想闹大？ 仁义狠狠扒了口饭，心里十分憋气。 哎，吃完就去啊。 波波，你陪我去吧。 你小学生嘛，啊？用我陪你上厕所吗？陈队又不会把你怎么样，他最照顾你了。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怕，他老教育我。 多少人想得到支队长的亲自教育呢？ 唉。 吃完饭，仁义去了支队。陈小飞是红五区消防支队的队长，是他老爸的老战友、老朋友，也是个久经沙场的非常优秀的老消防战士。进了办公室，陈小飞从一堆文件里抬起头来，仁义笑道：“ 陈队， 走吧。” 陈小飞放下笔，舒展了一下肩膀，靠近椅子里。 你小子，我不找你，你也不知道来看看我是吗？ 哎呀，我要是成天来看你，人家该怎么说我呀？要避嫌嘛。 哼，老人最近怎么样啊？我这忙的，年后就见过他一次。 我爸挺好的。 谁都知道得了这种病，只会越来越糟糕。这样的回答只是一种惯性。 那中队呢？最近的工作怎么样啊？ 都挺好的。 是吗？你们不是刚赔了人家一块车玻璃吗？ 果然是因为这个。哎，不怪我呀，是他把孩子锁车里。 即便不是你的错，你作为中队长也要学会处理好与群众的关系，尤其是有矛盾纠纷的时候。 是。 还要收敛你的脾气。 我脾气你看挺好的呀，我都招人喜欢呀。 当年拿水枪喷记者的是谁？差点跟受害者家属打起来的又是谁？ 当时年轻嘛。 仁义啊，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，是要走向更高处的。我现在坐的位置本应该是你爸的，他就吃亏在2点上： 学历、脾气。 对，你是大学生干部，学历是很好了，但你的脾气还是随你爸，倔得很。你一定要收敛克制。 我挺克制了，真的，我没跟他吵架。 那就是还不够，不然怎么闹到报警呢？这件事是小区给你处理的，他怕影响你出警的情绪，替你去道歉、去销案、去赔偿。你在救援的时候一直很出色，但与此同时，维护消防队的形象也很重要。 知道了。 哎呀，你和小区都是我们非常看好的未来的接班人。我希望这个工作既不辜负你的热血，也能让你得到应得的成就和嘉奖。 是，陈队。 哎呀，我从小看着你长大，你就跟我儿子一样，我对你有很高的期待。你爸也一样，好好干，知道吗？ 仁义郑重地点头。 啊。 行吧，这事儿就接过了，咱们说说别的。前段时间那个酒吧失火案，老许是不是让你去帮警察做火调了？ 是，已经结案了。 我听说了，前几天跟李局长吃饭还聊这个事儿。咱们改制之后出现很多人才缺口，火调科那边呢，大部分是前线退下来的老同志，今年是巧了，退休的退休，病假的病假，人手实在不足，招聘也不好招，没有时间和经验的积累，做不好这么重要的工作，所以让你临时去顶一下。 没问题的，陈队，我很愿意帮忙。以前我出的警不也经常需要协助警方，无非是多干点活。 嗯，这对你也有好处，你也要学会表现一下自己，以后这些都是你积累的政治资本。 是。 对了，下个月是一年一度的比武大会了，开始训练了吗？ 早开始了，保证再出好成绩。 行了，回去忙吧，有空去我那儿吃饭。你婶是不是念叨你？ 是。 回到中队，仁义特意给屈阳波道了谢。这些年如果没有屈阳波的协助，他一个人是不能把中队管理得这么好的。 这些年我真是为你操碎了心，你知道就好。 咱们俩像不像那个老夫老妻，一个主外一个主内的？ 滚蛋啊。哦，对了，酒吧那个案子听说结案了。 啊，但是我跟龚博士都觉得这个人还有帮凶。 真的假的？ 仁义把案情大致讲了一下。 这女的太可疑了，她如果真的是共犯，那可真够狠的。 是啊，可惜我们现在还没找到证据。 哎呀，你想开点啊，火灾类案件本来就特别难侦破，因为证据受破坏太大了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抓到凶手已经很不容易了。 嗯，但我们都有点接受不了。 你们真打算继续查下去？ 必须查下去，利用空余时间。 你前段时间还跟我抱怨龚博士啊，怎么怎么矫情，怎么怎么讨厌，现在你们俩倒是相处得挺好啊。 仁义想起龚应贤，微微一笑。 他呀，虽然他毛病有点多，但人其实不坏。 哟，你不会看上他了吧？ 仁义一愣，随即反驳道： 瞎说什么呢？ 屈阳波伸出修长的手指头在他脸前画圈。 哎，你这反应好像心虚啊。 别扯淡，我只是勉强能忍受跟他一起工作，他根本不是我喜欢的型。 哦，你喜欢哪种类型？那个老师，那个会计，还是那个一堆纹身的 DJ？ 哎，还有那个小演员？我觉得你涉猎挺广的，没什么特定的型啊。 你怎么这么关注我的情史啊？想泡我？ 呸，除非你变性。不过呢，这个龚博士可比任何一个都好看，连我第一眼看他都看呆了。你就真的一点小火花都没有？ 没有。他那个性格人类根本受不了，我有病啊，我自讨苦吃。 就你这个脾气这么能忍他，也实在是太反常了。 男人大度。 他犹豫过要不要把龚应贤的身世告诉屈阳波，毕竟没有人倾诉憋得也挺难受的。但他又想，龚应贤从来不提，定然是不愿意让人知道，他无意中发现了，也应该保守秘密。仁义适时把话题带到了比武大会上，两人商量起今年报哪些项目。 哎，波波，你看今年这个比武大会。 比武大会是消防局一年一度的运动会，是各个中队展示面貌的时候，大家都很重视，毕竟谁都不想输。尤其他们是特勤消防队，成绩就更要比其他中队好。两个人一边商量报名项目，仁义则一边给龚应贤发了条微信： 下个月我们办运动会，要不来玩玩？ 不一会儿，龚应贤问道： 有什么可玩的？不去。 你多参与一些群体活动，多交点朋友，有什么坏处吗？ 他始终记得圣伯和宫飞兰对他们能交朋友的喜悦和期盼。既然他生来就注定要帮助别人，那么他也应该帮助宫应贤。 你不是说我交不到朋友吗？ 任毅被噎了一下，心里骂了宫应贤几句。 干嘛呢你？专心点。 哦，不是说差不多了，往年这几个项目都报的。多报些团体的吧。 任毅心不在焉地说完，心里想着怎么回应宫应贤。屈阳波突然探过身来，假装要看。 这跟谁谈情说爱呢？ 什么呀？ 任毅立刻把手机背了过来。屈阳波挑了挑眉，一脸嘲讽。 哎呀，行了，剩下你定吧，不去那么近。 他走出会议室，给宫应贤回了一条。 你好歹试试吧，反正我诚恳邀请你了，你不去就算了。 不去。 靠！ 任毅朝着屏幕比了个中指。